飞天，电视正经妙不可言，定要到崂山去学习。 又看神仙传，看得痴头呆脑。 求仙有诀窍， 你是在做梦？总是看神仙传，真是鬼迷心窍了。 想学功夫修炼仙术，先征服这条山路。我在三清观里录歌，旋律和韵脚坚固，看我点石成金，把黑的说成白，用身体穿过墙壁，想抓我的随便来。从嘴里吐出字句，流动着滑入你的耳朵，这感觉刺激，整个身体像被隐形抚摸。找回你自己，来把最真实的声音捕捉，最猛的招式，新鲜的听觉冲击诱惑。我随手招来了月亮，当我们 party 在晚上，长额头脱光了衣裳，当我把音乐给播放，炫耀着新鲜招式，变出美食放在桌上，把酒言欢造字谜。闭着眼睛慢慢欣赏，跟着画继续。You wanna rap like me， 会说唱的神仙，把字句变金币，教你穿墙皮，往心一看仔细，别动了邪念，坑蒙拐骗，咒语用心计。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 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 要到崂山去学仙，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，要到崂山去学仙，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。神仙传成天看，像个科学家在琢磨，谁他妈在乎诗经里面怎么做。蒲松龄子留闲聊在质疑传遍，四次举人考试落榜，七十二岁才实现。我的 flow 是仙术，让他们都羡慕我，把所有认知颠覆，开办押韵研究所。别指望天赋，靠谁帮助自己寻找线索，让自己经历丰富机会，抓住瞄准开火。就像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风景，带领你游山玩水，展示我独特个性，去感受身体给的反应，知道你如此感性。当药物不能救治，还有音乐治疗疾病。 It's best of vocal best of MC， 情不自禁拿上即可换部 rap CD。 别坏了规矩，先兵别对错，怎么玩的陪你 I show you hardcore。 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 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 要到崂山去学仙，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，要到崂山去学仙，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。 Here we go. 师父，我想学点仙术再走。 啊，那你想学什么呢？ 我想学穿墙术。 想立即学习穿墙术，先领悟到大智慧，不用功成功是品尝不到的滋味。准备好交学费，我来做你领袖，在传播范围内没人能比我说得溜。看我玩技巧，耍弯刀打击伪劣假冒，刚学点皮毛你就炫耀，动作实在搞笑。当听到 DJ scratch， 崂山道士驾到，是获得摇动你的身体。 Clap your hands on come on， 切磋功夫不需要所谓的平身，发生冲突我发动海啸和地震，居住成都很舒服，火锅做陪衬，没事就翻翻神仙传，这生活很滋润。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 要学神仙驾鹤飞天，点石成金妙不可言。 要到崂山去学仙，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，要到崂山去学仙，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。 要想求仙术，哪能怕吃苦啊！